喂，又到每逢礼拜二的仙人術語啦，喂，你介绍下自己先。 嗨，我叶琪啊。 喂，睇緊 Facebook Live 的朋友你哋好。咁呢点解今晚呢，因为有啲零件operator 话要整係啦，咁呢所以我哋就迟咗嘅。 收所以就迟咗啦。 係希望係今集啦。应该係。 咪平时我哋好准时嘅。 係啦，其实我哋一早上嚟㗎。 係啦，我哋一早已经 ready 緊㗎啦。 係啦，佢都个 operator 都好惨嘅，俾我哋得唔明。 係咁捽。 係啦。咁呢今晚我应承咗大家就俾阿夜琪讲多啲，好嗱，轮到你讲翻个啦。 我讲翻个啊，讲嗰阵时睇下先啊，几年前啦，我以前因为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就比较辛苦啲嘅， 系 咁就日头翻学，咁夜晚咧就做啲即系 半工读。 炒散嘅又唔算得晒，咁下零用钱咁咯。咁嗰时就喺会展做啲 exhibition， 即系 唔好讲咁多英文。 好喺会展做嗰啲佢哋唔系搞展览嘅，即系嗰啲商业展览，即系譬如珠宝展啊嗰啲。咁你会见到有一班着老西嘅妹妹咁啊，坐喺啲 counter 度帮人登记嘅。咁嗰时就做嗰啲嘅。咁因为做亲嗰啲都系啊，晨早老早九点钟做到夜晚六点钟。咁因为嗰时我朋友就住港岛，咁我哋就放工咁一齐食嘢啦，喺湾仔嗰边。咁食完嘢都知两个女仔咪咪摸摸摸下摸，十点十一点噶啦嘛。咁因为湾仔你都知好尴尬，因为同金钟好近，咁我要一定搭地铁翻屋企嗰啲人嚟嘅。咁我就斯斯然咁啊，谂住慢慢两个女仔行去金钟。咁点知就大概喺太古广场啦，系咪叫？ Pacific Place 嗰度咧，咁佢出边咧唔系条斜路，叫法院道咁样。 系， 然之后 嗰度可以去香港公园。 咁你喺湾仔，即系嗰边系咪有个军营出边？咁你要穿过马路嘅。咁嗰度有条好大支嘅电灯柱啦。咁我嗰阵时，因为我呢个朋友咧，呢、這个女仔朋友咧，咁叫佢 A 小姐啦。佢其实佢都间唔时见到嘅。咁唔知系咪我即系呢啲人咧黐埋眼系即系。人意群分咁样，就系、是、呢一堆人容易即系接触到嗰啲嘢，嗰啲时间咧就会同呢啲人做朋友嘅。咁佢突然间话俾我知，喂，我见到电灯柱下边有个黑色影，好高大喎、啊。咁我话，喂，你系咪做？喂，你咁早起身翻工，你 眼花 啦，系啦。咁啊，我唔记得咗交递翻添，我都系几曳嘅一个学生嚟嘅，我会走堂去翻工，所以我头先你听到我讲系九点到六点嗰阵有走堂去翻工嘅， 跟住冇翻过学啦，即系 系啦，即系间唔中啦，咁拣堂上嘅，大家啊，学生嘅朋友唔好学我啊，系啦，咁因为你晨早九点钟开波翻学翻工。sorry， 咁然之后你又放六点钟，真系好攰。咁我觉得佢应该睇错啦。佢有长头发、哦，你知长头发咁，另转嚟转去发到嘛？我觉得硬系觉得佢睇错。 即系一转个头俾啲头发。 系啦，又嗰啲 挡住个视线。 系啦，仲夜晚你知嗰个位系阴暗噶嘛？咁我冇理佢啦，我夜啦，早啲翻屋企啦，我哋去买个洗手间就翻去啦。咁我哋就入咗个商场。咁我记得系连卡佛卖。家品嗰度有个洗手间嘅，咁我入去嘅 咁夜都仲有咩？ 佢差唔多收啦嗰阵时，佢、 嗯、 都早收嘅，但我记得系十点十一点嗰啲时间嘅，我哋过去嘅时候，咁、佢应该差唔多收噶啦，我谂。咁、我入去嘅时候，我唔系好意识到入边有冇人啦，因为佢嗰啲即系做厕所嘅间隔啦，佢个门嗰啲门咧虚掩嘅，咁我就是但拣一格，我朋友嘅估。过少少嗰几格咁样啦，佢中意拣厕所嘅，我冇所谓。咁啊冇嘢就，哎，仲讲无谓嘢咁样样。咁啊推咗道门入去，我见到个应该女人啩，因为佢啲头发完全系典型嗰啲午夜空灵精子咁样咧， 即系长头发， 长头发黑色头发去到落拖到落去地下嘅，白色裙嘅，坐咗一个坐厕上面。哇！我嗰下真系倒抽一口凉气，真系倒抽一口凉气，然之后吐气发麻。 即系嗰喂，正常到门冇锁，你里边系应该冇人噶。 系啊， 我见到佢坐咗系，佢仲好实体噶。 正常， 我见唔到后边个厕所板。 系咯，正常你系唔会锁门，正常冇人喺里边，你唔会锁门噶嘛。 唔会噶嘛，但系佢嗰啲门会虚掩嘅。 系。 咁所以你谂下，我推低入去，我梗系觉得冇人噶啦。我一入去嘅时候就见到一个人喺嗰度。 系。 嗰个朋友喺嗰度啦。 嗯。 我真系从来未见，即系我系有史嚟，因为其实我上一集都提过，我屋企之前度，我屋企啱啱住入去嘅时候都有，嗰阵时其实好实实地睇嘅。呢、一个真系过咗嗰几年之后，系真系一次最实体嘅一次。我真系嗰个 moment 系头皮发麻，你话系咪好惊咧？嗰下未识惊，怯咯。因为你反应唔切啊嘛。二嚟攰啦，个人你根本你反应系慢噶啦，已经系。嗰下就心入边谂，我出翻去定点咧？咁我出翻去，即系经验告诉我就系、你出翻去，你如果系即刻做反应咧，你啊真系大煲噶啦。 系， 因为佢 read 到你噶嘛。 但你又唔可以当佢唔存在，走埋踎埋落去噶嘛。 我真系要做呢样嘢咯，但系好彩一样嘢就系佢识得走咯。即系我系好慢嗰下，即系系开始怯，开始惊，跟住系好慢动作，好似僵咗咁嘅样就，即系斯斯然咁挂翻个袋，除咗件西装褛，跟住之后就除条裙， 准备 系啦，又准备佢就突然。间佢系喺我左手边，就好似变咗，即系个身形突然间变咗条毛巾，嗖一声就去咗隔篱。你睇到佢系透过嗰、那个、上面天花顶咧、穿过去咗隔篱啊。 佢有几尺系咩噶嘛？ 系啦，佢透过天花顶成个嗖就出咗去。 系， 哇！嗰下就系、真系急嘅。如果唔系嘅话，我谂我应该开咗道门走出去嘅。咁但我真系急嘅。咁、我谂佢都去咗隔篱冇嘢啦。 唔系啊，第俾个第二个系唔使坐啦，已经烂咗咯，吓到。 我冇，我真系冇，因为真系急见急，已经除咗一半啊嘛，你去唔去啊？你梗去买噶，你都除咗咯。 系。 咁跟住谂住冇嘢啦，佢都走咗去隔篱啦。咁就之后斯斯然咁去完出嚟，然之后唔知佢边一格嘅，因为真系佢啲门虚掩，你见唔到，嗰啲镜都反映唔到入边个厕所情况噶嘛，因为佢就见到你栋门啫嘛。咁我朋友出到嚟啦，佢仲喺度咪咪毛毛， 系 咁我一急到个人咧，跟住之后我话快走，我话快走，我真系忍唔住，我唔从来唔会讲出口，我同佢讲，我话喂走啦，快走。佢见到我样系。即系个表情同啱啱入嚟嘅时候系唔同，佢应该系意识到我系有嘢嘅。咁跟住之后我哋嗱声走，跟住之后我就拱咗佢搭巴士，我就即刻走咗落地底，好快好急速地行咗去搭我地铁啦。咁我已经行得好快，咁唔知点解咧？你有冇试过俾人跟踪？ 唔系你俾人跟踪咧，其实你唔使俾人跟踪啊。你试下你如果。嗰、那個人坐喺度長期望住你，開頭你冇感覺，但係好快你會感覺到有一個目光望住你。 我呢個我係好唔中意人哋即係嗰個點講？我係唔中意人哋即係你可以你見到我，你正面同我打招呼，你唔好成日不停咁望住我，係會周身好唔舒服嗰啲。我嗰下就衝緊去，啱啱入咗閘，咁、然之後我就行緊去搭。电梯扶手电梯落去嘅时候、我就感觉到即系右边呢边手系鸡皮起晒，咁、我一望过去，我见到佢行紧过嚟。 你喺厕所见到嗰、那 个？哦，系啊，系 啊，贞子咁嘅样噶嘛，哇，冚冚声冲落去搭地铁，啱啱好地铁有啦，咁我即刻上车。咁其实嗰阵时都多，都唔系好多人，唔系平日你六点半放工见到个扎咁涌人头涌涌嗰种啦。但系其实都有人嘅，因为其实嗰啲时间，我记得系一个礼拜五嚟嘅。 礼拜五应该多人噶， 但系佢又唔系夸张，好似六点半嗰啲咧收工 时，即系点都散咗一扎啦 嘛。都系有啲人嘅。咁我就坐近靠，我就系专登搵啲靠门口嗰啲位置坐，跟住我耷低头，咁啊揿电话，因为真系好怯啊个人，系。因为我人一怯嘅时候，我就会开始揿噶啦嘛，开始搵嘢做噶啦嘛。我唔可以俾对眼望出面，我真系因为真系怯嘅，我未试过，即系有史以嚟之前提过屋企嗰单嘢。 大佬，你撞完佢仲跟住你喎？ 我系啊，我唔知道我到底中间做错咗啲乜嘢嘢啦，即系俾佢发现咗啦，即系唔知道自己做到底做咩事啦。 系 咁跟住，因为你知道你两边位。咁你知道我哋叫门神嘅呢位咧、即系 即系块玻璃噶嘛， 咁啊好系一定。 你其实胶嚟嗰块。 两排嘢，总之门神位一定系有人坐，有人企喺度噶嘛。咁好搞笑，我望，即系我间唔中我都高头望喺一度咩站啦。咁 去到尖沙咀嗰啲位嘅时候，因为你个人急，你就会不停咁望住嗰啲嗰个眼灯咧， 唔知去边个站， 边度边个站一到站就即刻冲落车嗰啲啦，好惊嘛！咁嗰下就喺度，咦？喺度周围望嘅时候，硬系觉得感觉唔妥， 嗯， 因为眼尾好似望到应该左手边有啲白色嘅嘢，仰下仰下咧， 嗯， 咁啊嗰下真系好矛盾啦，即系。因为其实有啲不安的感觉，跟住眼尾系睄到系望到佢企喺度， 仲企喺度，系。 因为好奇怪，因为我讲过，我上集都讲过，我系佢真系好实体嘅，因为其实有分嘅，我都系我对眼望落去嘅时候，其实系冇一样嘢，但系我系同时间有个影像喺个脑度噶嘛，咁但系有时候我见到都系有少少虚虚地噶嘛，但系佢嗰个真系完全系一个实物，一个实体咁样样咧，我。因为即唔识点样讲俾你听，系嗰种感觉系好耐已经冇存在过。咁、我见到佢嗰下，我真系哇，我真系好惊啦。咁啊，你又唔可以咁样样望上去、啊。 系， 因为其实你望到佢，因为佢着长袖咧，即系典型嗰啲精子嗰啲衫咧，长袖跟住着阔袖嗰啲咧，我冇见到啲头发啊，可能有头发啩，我唔知道。我见到嗰个衫袖，跟住见到少少手，灰灰地色嘅。我又冇得调位，咁坐满晒人啦，我又唔可以起身，跟住咪继续揿我电话咯。咁、去到总之好即系好赶咁样，终于去到落车嗰站啦。急急嘅落车啦，上电梯嘅时候见到佢跟住喺后边。 中你。 咁然之后上到去出闸嘅时候咧，咁又好彩喎。唔知做咩事，我觉得佢嗰个反应好奇怪。我见到有一个家庭喺度啦，即系有个先生，有位太太，跟住个手推咗一个 B B 车，咁然之后侧边就有个小朋友咁几岁咁样样，唔知喺度做紧啲咩嘅，喺度总之系企埋一齐嘅。咁我已经冇时间谂人哋做紧啲咩啦，就想急一脚走。突然间我见到个女人，即系我肯定系女人嚟嘅。我嗰下我觉得佢系女人，因为佢俾我个。感觉是那一下我觉得她是女人，因为之前那一下太怯了，我太怯太怕，我完全不理她男定女，驻足企咗喺度望个 B B 仔， 望住个 B B 就唔再跟住你了。 我不知道啊，佢突然企咗喺嗰度，跟住我见到佢咁样样，好似突然间分咗神，我梗系急急嘅执，即系揸住嗰少少时间即刻冲去，因为我要穿过个商场。之后我仲要系搭两座 lift， 我先可以上到我屋企嗰边嘅。咁我见到佢咁样，我即刻急急脚走咗去上翻去地面啦。突然间唔知点解听到有把声，就有把声好清脆嘅一把声同我讲话，你有半个钟头时间，你好快啲走啦咁样。我唔知道那把声系边度嚟噶。突然间有个咁好似提示咁样，轰入个脑度。我系一转弯上到电梯，我系跑上去嘅。咁即刻系平时要行成两三，起码两三分钟，咪咪摸摸穿过嗰个商场，你先上到去搭嗰座 lift。我用咗一分钟，我就跑咗上去。咁因为我边 lift 系分开两边，咁就有三格 lift。嗰阵时我好惊，得我一个等紧 lift， 仲惊。 咁我嗰刻我就心入边喺度，我即系乜嘢神佛我都讲晒，即系祈祷讲晒出嚟啦。 最惨， 我话唔好俾我一个人自己搭 lift 啦，我真系好惊啊！咁样样，我真系好惊咁样。咁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突然间又多好几个人喺后边， 突然间多咗几个人咧， 多咗好几个人系塞爆架 lift 咯。 系 十点十一点， 系 我真系咁，我等我话喂。嗱一声摄入去嗰个门边啦，即系你要会有咁边摄咁边噶嘛，惊啊嘛。咁到啲人开始涌入嚟嘅时候咧，我见到企喺门口咯。佢好似我见到个头喺度喐紧嘅，佢好似喺度揾紧我咯。跟住我就即系我只手就喺侧边，我就闩门啦。咁我又唔系好大动作，我系闩门，我望下边，我闩门啦。咁啊闩门，我就即刻一上到去，总之一到嘅时候，我就即刻冲去。即刻冲翻屋企啦，乜都唔理，冲翻屋企啦。咁嗰阵时佢已经冇跟咗我后面噶啦。唔知点解。咁我就乘住，因为我企喺门口隔篱嗰个近 lift 个位，咁我即刻冲翻屋企。咁我翻到屋企嘅时候，嗱嗱声除，唔知点解除晒啲衫，即刻去冲凉洗头啦。总之我成身要冲干净啦。咁到我冲完嗰时已经半夜十二点几一点噶啦。咁我住嗰个单位咧系望到个 lift 嗰个 lobby 嗰位嘅，即系我搭 lift 上嚟嗰个位嘅。我见到佢企喺度， 仲企喺度， 佢去到我系惊到系一个点，系我成基本上第日都要翻工，但系我唔敢瞓咯。我去到朝头早天光嘅时候，差唔多天光嘅时候先瞓咯。 嗯， 但系最我觉得佢应该系天蒙光佢先走嘅、 嗯， 感觉上我唔知点解有个咁嘅感觉啊，唔好问我。 嗯， 最神奇事嘅发生。我自己，因为你知道你翻工，咁女仔摊你一定会喷香水噶嘛。 嗯、 我好记得我只香水咧，系某一个大牌子嗰、那个牌子出，我嗰只香水系好清楚嘅。 嗯， 我佢系木味比较重嘅。 狮字头嗰只香水。 G 字头。 哦。 佢系木味比较重，佢系花，但系佢系花香系列，但系佢偏木味嘅。佢系入边有前调系橙，系后调系木嗰啲啦。 嗯。 咁佢。第二日成套衫系变咗白兰花味，我好肯定系白兰花味。我呢世人都记得嗰阵 白兰花阵味好易认嘅。 我呢世人都记得系肯定分到系白兰花味，成身变咗白兰花味。 嗰件衫都变埋。 成身，因为嗰只 G 字头嗰只香水系好襟嘅。 嗯。 嗰只味一我唔知啊，可能每个人嗰个襟嘅程度唔同，但系嗰只喺我身上面好襟嘅。你着黑色西装，好襟味噶嘛？ 嗯。 佢变咗白兰花味咯。 哇！吓死， 成身变咗白兰花味。 嗯， 由头到脚至尾 ，even 我着紧嗰对丝袜都变咗白兰花味。 最白兰花都冇咁攞命啊！最惊系百合味啊！你知道花圈最兴用百合噶嘛？ 我唔知道，我真系唔知点解会变白兰花味。 系跟住仲有乜后续？ 冇啊！ 就系，但系佢亦都第二日 我唔敢再去嗰个厕所啦。 唔系第二日佢都冇再跟住你。 冇啦，因为我冇再去嗰商场啦。我冇再去过商场，我冇再偷懒，我冇再就系悭嗰少少时间走去金钟，我宁愿喺湾仔直接搭车，跟住之后我喺个地底穿过去个地铁转金钟线就算 了。哦，哇！你真系俾 好惊， 即系俾佢跟咗咁远，又跟到翻屋企，你 就最神奇，唔知嗰把声喺边度嚟，即系话俾你听。 男人女人嚟 嘅，女人嚟嘅。我觉得我由佢睇 B B 嗰下，我直觉话俾我知佢女人嚟嘅。 嗯，即系突然间有把声讲， 突然间我听到有把声，好似。轰入去你个脑度，你得半个钟时间，你好而家快走，即系啱啱喺我喺度，好惊我点算啊咁样样，死梗啦咁样，跟住就听到嗰把声，佢系好祥和嘅一把好祥和女人声话，你而家半个钟时间，可以摆脱佢，你好快走啦。 可能有个有神通嘅喺附近又， 我真系 做嫁娘帮你解围。 咁我希望佢冇事啊，做亲嫁娘都唔系 做得嗰啲， 又好下场。 佢可以把声入到你脑，都唔系普通人嚟嘅咧。 真系唔知 呢一节，overrun 添。好，我哋依家由上一集开始，已经系我哋分开四节嘅。咁我哋而家去广告先，一阵翻嚟再讲。